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。 大学毕业后，我独自走进人才招聘市场。在一家公司的招聘台前，我被公司的工资待遇所吸引。公司招聘的名额只有4个，报名应聘的却有200多人。初试中，考官给应聘者每人一张白纸，要求每个人写3个字。这道看似简单的试题难倒了不少人。3个字，没有要求，没有范围，写什么呢？思索了一段时间，一些应聘者开始动笔，我偷眼一望，写得5花8门，多加班，再努力，好好干。正在恋爱阶段的我想了很久，突然觉得我爱你是最合适不过的3个字，它的含义广泛，比如爱公司，爱工作，爱岗位。写完这3个字，在一旁的应聘者不由笑起来，你这是找工作，这不是找对象。我没有做过多的解释，工工整整地填上自己的名字，交给了考官。3天后，公司通知我进行第二轮考核。公司领导拿着那张纸条问我，为什么要写这3个字？当我将自己的思维全盘说出时，室内一片掌声。1周后，我幸运地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正式职员。简单生活格言。是啊，找工作跟找对象一样，当你遇到自己喜爱的女孩时，只有全身心地对她付出你的爱，才能赢得女孩的欢心。

的眼，你怎么忘了我对你多了解？当两个人的关系只剩一切，我见得我们之间那条线，想放你飞向蓝天，越离越远，但你却拼命飞往我心里面。该割舍却又无法去割舍，原来是感情中最难的功课。我给自己时间，让记忆模糊了今天的泪是明天。 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属于我的枝桠。